好，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啊！我哋头先讲紧呢个次案啊， 讲翻次案危机 啦，同埋呢套戏叫做咩啊？孤注一掷， 孤注一掷啦。套咧即系呢套戏咧，资料性好丰富嘅，真系嘅。佢讲咗好多次案嘅形成，咩叫 CDO？ 咁啊，同埋咧有人开始卖嗰、那个叫做信贷违约掉期，而之前未有嘅，由呢个主人翁开始就发展。信貸違約掉期就 CDS， 其實佢可以無限伸延落去，因為咧你按咗啦，咁你又將佢變咗債券啦，債券你又再賣出去，跟住有人 default 啦，佢又有呢、這個債務違約掉期，又再將呢嚿嘢再冚一轉啦，嗰嚿嘢又再買得啦，你係不停咁將一嚿本來冇嘢嘅嘢不停咁循環咗好多次。 嗱，咩叫 CDO 呢就係將一堆次案咧再重新包裝過幾隻次案嘅產品。包装成一个新产品，再卖过，嗰啲就叫 CDO。 我反而我有个问题啊，即系我一路谂唔明咧，点解美国政府或者政监嗰啲咧，即系唔出手去干预咧，或者去即系调查？ 佢觉得冇泡沫啊嘛，因为佢当时啲人系银行系一层一层压噶嘛，标信贷评级机构又觉得又评为三个 A， 系咁即系 Triple A， 即系咧系信誉良好，系绝对投资得过，而且当时美国系乜嘢啊？401K 啊！嗰啲長期服務金全部嘅錢投入曬落去嘛，因為回報又高又穩定收息賺緊噶嘛，銀行話俾你聽贏硬噶嘛，冇得輸噶嘛，冇人會估美國樓係會跌噶嘛。 呢個我比較有啲詫異，即係以美國呢個一個咁發達同埋即係咁高知識水平嘅人， 監管比較高嘅地方。 咁喂，始終你話我諗。唔使多啊！美國可能有10万個人諗到呢個問題嘅話，喂，咁佢都可能會提出嚟噶嘛？ 係 點解冇人提出嚟咧？ 問題就係格林斯潘、保爾森全部都冇人睇啲問題咯。佢哋嘅數據可能係受到欺瞞都唔定。 亦都咁講翻，而家啲嚟緊講緊穆迪啊，同嗰、那個 標準普爾啊， 標準普爾有冇受到懲罰咧？即係因為咁嘅嘢，我真係冇跟嘅。 冇啊， 完全 佢美國政府完全對付唔到呢啲大怪物啊。 其實 啲 I band 啊， 其實咧美國政府甚至乎係同呢啲勾結，因為套戲係講政府係同佢啲勾結嘅，因為咧你提出問題，政府唔睬你。 呢大財團嗰個政治影響力好犀利。 所以我正正就想講一樣嘢啦。啲人成日話民主唔好唔好，民主有個入即係有個可愛之處咧，就係傳媒好可以好自由咁樣去報導啲嘢，好似你呢套戲咁樣。 係， 喂，如果共產黨嘅角度之下，一定係拍冇事啊。 係啊， 係嘛？即係好似 嗱，依度講嘅 依通寶咧，咩依租寶咧？ 係， 喂，爆咗喎！ 大陸 我喺大陸，我連只係知道有件事啫，但係話十幾萬人上去或者幾百人上訪係冇嘅啲消息。咁呢啲就係我哋嘅知情權冇咗，又或者原來之前都唔知道，啲人仲覺得自己感覺良好，唉冇事嘅，唉政府搞得掂嘅，但其實係好大問題嘅。 係啊， 我哋喺外邊咪知咯。咁所以就話。調翻轉咯。 其實美國當時咧套戲咁講嘅，佢就話嗰兩個有個兩個基金嗰啲，即係知道有問題嗰啲咧，有兩個後生嘅基金經理咧，就上去《華爾街日報》，就佢哋同學嚟嘅，當時嘅老總都係佢同學，就話爆料俾佢聽，佢同學唔相信，冇理由你兩個淨係你哋兩個睇到嘅問題，格林斯潘睇唔到，保爾森睇唔到， 唔似啲災難片㗎。 喂，保爾係啦，直情一模一樣嘅。 之後 喂。哦，你係地震專家，淨係知道你會有九級地震發生，全世界得你一個識睇嘅，冇人信佢啦嘛。跟手咧，到爆炸地震真係發生先知道大禍。咁《華爾街日報》當時都係話，冇理由為咗你依個爆料都唔知道你係乜水嘅人爆料，跟住咧就得罪咗咁嘅財團。根本美國 I Bank 係得罪唔起嘅，你緊講緊高盛，喂，保爾森喺高盛出嚟噶嘛，你點會得罪財長啊？冇人夠膽得罪噶嘛。跟住，喂，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呢啲冇得得罪嘅，呢啲係得罪唔起嘅。 即係呢啲嗱，即係雖然民主社會啦，但係你制裁唔到呢啲超級通天大企業。係 啊， 呢個就係即係製造咗另一隻怪物出嚟。 因為咁講嘅， 因為貪念係人類嘅最根源嚟嘅。 係 冇辦法㗎，全世界都有。不過只不過響共產或者獨裁國家咧，係更加厲害點解嘅啫？係一小撮人。 係 而嗰啲咧就你唔係喎，你奮鬥嘅話，你都有機會做到嗰啲財長。 係 喺美國，你嗱你讀到咩哈佛嘅 話，咁當然啦， 係嘛？ 即係我講緊嗰個問題就唔係民主，其實係資本主義產生出嚟嘅超級大怪物呢啲係。 即係其實咧，而家南韓都有嘅，南韓咪幾架現代嘅三星啊嗰啲 LG 壟斷曬咯，都係俾啲大機構壟斷曬㗎，係咪？咁你睇翻嗱，美國咧，其實佢個情況咧，係即係當然冇大陸咁嚴重啦，即係佢係衍生到一個資本主義嘅極致出嚟嘅，嚇嗰啲大公司，甚至乎好多人想去大公司度做，尤其是美國，佢連證監啊、監管機構嗰啲人都想去 I Band 度打工，即係戲裏面咁講啊嚇，咁係令到咧。 美國當時出現了一個危機嘅，係真係爭啲冧嘅， 係啦， 係真係爭啲冧嘅。咁但係咧，因為美國政府即係起碼，因為佢有話有國際，即係點講啊，有國際地位啦，而且佢有咁嘅實力，佢可以印銀紙出嚟救市。跟住咧，花旗銀行我啱啱睇花旗嘅估價而家15.几，花旗最低跌到9.9，喺2008年嘅時候啊，最低跌到9.9，一蚊唔到嘅。 嗯， 你諗下幾誇張？ 喂， 而家反彈10几倍， 夠僵嘅你啊，真係點啊？ 哇！當時我有朋友買，佢9.9好低買，執笠都唔怕啦，搏一搏啦咁樣，佢都買咗好多。 係啊，不過頭先我同你都 off mic 嗰陣時咧，提一個問題， 係 跟住就衍生咗個佔領華爾街啦。 係啊。 系嘛？ 系啊，2008年打後就佢嗰邊又佔領華爾街啦。咁但係咧，美國反而有個好結果出嚟喎。我講啊， 嗱，正如佢哋跟住咧就嚟話咧，佢哋跟住咧裏邊有啲人咧就諗咗啲叫叫 share， 係一啲叫 share economics 啦，即係一啲叫 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啦，例如乜嘢咧？好最出名有兩個，一個 Uber， 係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Airbnb。咁都係呢啲衍生出嚟嘅，就係話，另外咧，我都響嚟話響 Google 啊，佢一個叫 Google Venture。 可唔可以解下 Airbnb 係咩 ？Airbnb 嗱，咁我自己用咗好多次噶啦，我就算去美國啊、日本啊、台灣啊、泰國啊，我都用佢嘅。咁係乜嘢咧？佢就係話你只要好有好多嘅屋主間屋咧多咗出嚟，咁咧佢就經過呢個咁嘅 Airbnb 嘅中介平台咧，就然之後就放盤。咁咧就例如我好似英國為例啦，我嗰次去咧，佢就約咗我喺下低度攞鎖匙，然之後大約同你講，咁間屋你好乾淨嘅，咁啊可以煮下嘢食啦。咁一般咧就比酒店平啲，咁同埋咧就有啲民居嘅感覺，就唔使話下住酒店嗰種咁冷漠咯。咁啊唯一唔好處咧就可能啲碗啊、衫啊咁你自己洗，即係但係就有嗰種住家嘅感覺，咁就平啦。咁例如話如果我上一次喺台灣我住過係200多蚊嘅啫，台北。咁一個咁嘅機制，咁當然香港係有少少灰色地帶嘅，因為香港有嗰個賓館條例， 賓館條例 係啦， 限制你唔俾你咁做。 嗱，其實呢啲就係搞笑嘅。咁其實呢啲共享經濟咧，就全世界都俾嘅，係唯獨香港唔俾嘅啫。咁。正如好似 香港好多時嗰啲牌照啊，各方面呢啲嘢咧， 好過時， 限死咗個經濟嘅啦。好似啱啱咧，我哋都要炒開少少話題啦。香港咪財爺會引入快餐車嘅，咁咧人哋咧今日啲網友鋪出嚟話幾千蚊已經可以搭一架快餐車出嚟啦，你咧就要60万，咁啊基本上咧就扼實咗一般小市民嘅參與，就全部要俾曬大財團投標噶啦。將來投票一定全部都係啲連鎖啊，咩美心啊，咩大家樂一定係俾佢投曬噶啦。 暗間有個名啦嚇， 係啦，又或者開係啦，或者到時搞間新出條新嘅線咧，佢哋成日都話開條新線出嚟噶嘛，好多嗰啲公司。系嘛，做下又开一条新线出嚟，又做啲高档老师，或者 你唔 发觉 大家乐隔篱有间椰林阁嘅咩？ 哦，唔同噶，唔同老细， 唔系唔同咯，我就以为一样 嘅。唔同嘅椰林阁老细先。 另外一间有间叫咩粥面就系 一粥面系大家乐， 一粥面就大家乐噶啦。 系唔够落去攞啦吓，啲奶茶。 系啊， 一样嘛，你 一样嘅。所以咧，即系佢政府专门谂埋啲嘢咧，就系为咗啲权贵服务，就唔系为人民嘅。 咁所以咧，你話香港搞高科技，我永遠都覺得即係如果仲係 絕對窒礙經濟嘅，由依班人佢嘅嗰種邏輯咧，一定係搞啲低科技而冇實際效能嘅低科技。 例如握手機械人啊嗰啲咯，咁結果係咪即係其實冇變過？ 即係好似徐克咧拍80年代拍啲2000年嗰啲片咧，嗰啲機械人嗰只咯，直情係係嘛？ 即係搞笑得，所以我覺得又係嗰句啦，民主唔係萬事萬靈嘅靈藥，但起碼會產生到一啲創造力。好似頭先我講 Uber 啊，仲有一個㗎，喺三藩市咁有間公司仔，咁佢亦都俾 Google 收購咗啦。咁就係話一啲你架車泊咗喺個機場度，跟住大家 share 架車用。咁呢啲係喺外國係得嘅。咁當然啦，頭先你都話， 你都幾多外國經驗喎，原來都。 佢都好多， 佢都好多。 佢除咗匪國之外， 咁樣 Wilson 比較好啲，始終見嘢多啲。 因為你見識多嘛，你好多國家你都去過嘛，唔係有啲淨係去東莞叫雞2年啊，話自己國情專家，有啲啊乜 唔知， 有啲去上去深圳叫鴨3年，又民建聯嗰啲。 係啊，民建聯嗰個我今日乜嗰個。 深圳鴨叫原來。 嗰位民建聯嘅青年主席問嗰其他嗰幾個人，你翻過大陸未？我真係好想我都喺現場，我都會直情問佢，咁你翻幾多咧？你翻邊度咧？你翻去做乜咧？ 唔係你翻邊度？ 你翻去叫雞定叫鴨？ 翻邊度都有好大影響。 係啊，喂，我去北上港，我係做生意嘅，我真係同人握手 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賺錢翻嚟。 你唔好淨係華強北買手機啦，買 monitor 啦。 recap 下先，又係講講下，唔知 講緊邊度， 講緊邊。即係呢啲民建聯嘅人係出嚟講，係叫大家放 多啲了解， 多啲了解翻多啲大陸上面好，香港唔好，即係講啲類似咁嘅嘢。 類似咁嘢啦。咁我即係如果俾住我喺現場咧，就即係又係嗰句，窒到佢跳海噶啦。即係因為佢哋呢啲咧就好離地嘅。就算你上去做生意，咁你掛住民建聯嘅牌頭，人哋點都俾翻幾 蚊。你睇唔到下低啲嘢咁又係。 係啊，喂，我哋真係揼石仔揼出嚟，係咬出即係錢有血有汗。你嗰啲唔係噶嘛，攞個關係就攞到生意翻嚟。咁所以你哋係唔會明嘅，同埋你哋見嘅嘢，喂，國家級款待嚇、啊，或者可能一啲市政府款待你見嘅嘢，喂，同我哋住嗰啲，可能我住嗰啲200蚊嘅賓館，你住過未啊？100蚊我都住過啦，係嘛？咁變咗你根本你做乜？喂，你知唔知道香港人點買高鐵飛㗎？喺網度訂咗，然之後去現場又要排多次隊攞飛㗎。但大陸人唔係㗎，攞個二代身份證 ，do it do it， 一分鐘都唔使攞到張飛。我要排一個鐘頭有陣時，我喺上海火車站要排一個鐘頭隊攞火車，去到已經架車走咗啦。 咁離譜啊！ 咁跟住我搭下一班咯。咁佢可以改飛嘅，咁我改飛又要排三個字。 咁離譜。 咁其實呢啲咪就係、是、喂，我哋咪你話佢明唔明啊？我真係想問下佢，你知唔知道我到如果我真係見到嗰、那個咁嘅所謂民建聯，我問你，你知唔知道網上訂飛個網站係乜嘢啊？ 係 係咪先？ 係。咁你高鐵咧、哦，原來係即係點解揾香港人笨喎？原來搭高鐵咁慘嘅。 係啊， 咁我以後都叫人唔好搭咯。咁邊度浪費得呢啲時間成本啊？係咪先？ 仲有喎、啊，搞笑喎、啊！嗱、啊，又係嗰句啦。呢啲咧又係咧冇投標，我估係冇投標啦嚇、啊。用我咁講，你有冇聽過網站夜晚係唔開 㗎？未聽過。 嗱，賣高鐵個網站過11點就唔賣嘅。 咁離譜， 係啊， 好犀利！ 唔知啊，我 唔係你仲要特登去熄翻個網站。 我唔知11點定12點㗎。 即係賣係唔 該。嗱，仲有多嘢嗱，又問下嗰位民建聯㗎，知唔知啊？你又知唔知上海12號唔係2號線地鐵站係2號線地鐵站係咩咧？如果去過上海就知㗎啦，貫穿浦東同埋呢個虹橋機場兩個嘅，一搭曬咧要搭曬咧要兩個鐘。咁、你又知唔知佢幾點閂啊？本來就10點半嘅，而家好啲啊，11點。但是一个上海大城市11點山地铁、你有没有搞错啊？ 上海以前是叫东方不夜天嘛， 但是11點山地铁、 我们原本的论点就不是讲就是细节啲民建联的人知不知道，而是讲紧他是整个态度是告诉你知香港你好像就没得救，你要做事就麻烦你望着上面看看上面怎么做。 其实 Which is 呢就是将你香港人的价值贬到很低， 他特地踩低香港人的价值的。 告诉你知你没有 value， 你看着上面啦。 Recap 你第二节讲例如说岁月神偷又好，或者移民都好，其实带出一个讯息就是说呢根本香港人在本身你要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是有得做的。其实在上高我接触的很多人见到你香港人都还是觉得有道金在那里的。 是啊，喂，很简单，刚才我们在车上讲蔡枫华在香港是霉到没人睬他的，回大陆的演唱会都爆骚啊。 起碼2、3線城市一定爆， 係一定爆嘅。嗱，即係你要上海、北京，梗係冇人聽啦。但係你嗰啲咩梅州啊、乜鬼佛山啊，全部爆嘅。 嗱，我又試過一次睇有一個叫曲婉婷嘅， 係 正唱嗰套首咩 未聽過 總之喺大陸好出名，香港都 OK 嘅。 係 咁喺大陸，我試過喺重慶睇佢演唱會都唔爆啦。 係， 但係蔡枫華嗰啲與重慶開係爆㗎。係，因為點解咧？其實我 香港啊嘛，香港就係一個名牌嚟㗎嘛。係 冇錯， 你卡片寫住香港嘅人，你就係名牌。 我普遍都相信香港都仲係喺佢哋心目中仲一個即係都好有地位嘅地方。 我而家唔知啦，我講緊我對上翻上去咧就係12年前喺上海嘅。去到嗰啲卡拉 OK 咧，啲人仲係唱《真的愛你》嘅， 係，仲有喎、 全部唱廣東歌噶，因為佢哋覺得係潮啊、in 啊，嗰啲先係名牌啊，唔係唱嗰啲咩老兵花啊，唔係唱冇人聽噶啦。 大英講下 嗱，重慶咧，講開重慶咧，重慶有一間叫中漁集團做地產嘅， 哦，即係重慶李嘉誠啊、張松橋嗰間， 咁咧佢就叫咩咧？就香港就註冊咗個註冊咗一個香港註冊，然之後翻大陸咧就話俾你知，我係香港發展商嚟嘅。 香港中漁企 係啦，咁我覺得奇怪。有一次我去做 present， 我睇攞張卡片，點解香港中漁集團嘅？你中漁我都未聽過，我都未聽過香港未起過樓， 有冇起過樓？我真係唔知啊。 佢香港冇起樓嘅。 啊，咁講啦，咁你邊個算係香港發展商啊？ 佢有買樓嘅，點解咧？佢買咗山頂道一號嗰個茶涼用嗰個大宅。 咁你炒家啫？ 佢唔係炒家，佢嗰度買嚟自己住嘅。 咁你即係一個住宅啫。咁你咁唔算一個香港發展商。 發展商 係。所以嗱，其實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大陸咧啱啱又見到啦，深圳有間樓歪咗啦。 係，我係係。 其實你諗，同埋咧有好多咧，大陸好多樓其實即係。我上去咧，尤其是喺高鐵沿線咧，見到得死城嘅，係、一個人都冇嘅。但係就都有個站，但係嗰個站咧就當然啦，一日可能得兩班車停。但係咧都封曬塵㗎啦，啲窗見到，咁我真係判斷咗都冇。 講起大陸封塵咧，大陸係任何地方都封塵啊，好恐怖。 咁呢個 寫得字嘅，所有窗都寫得字嘅。 咁即係其實你講翻頭先個就係、是、香港人個價值咧，我成日聽見咧啲官咧就講到咧，頭先你話咗民建聯嗰啲， 係啊， 話你香港人唔掂噶啦。 其實由梁振英上台開始咧，就不斷宣傳香港唔撚掂，大陸掂，不斷咧就貶低香港嘅地位。你咧要北望神州啊，香港人冇再價值啦，唔好好似時咁氣焰啊，佢好似代大陸啲嗰啲。大佬啲官咧嚟教訓香港人咁樣嘅，而家 深圳啲官都唔會講呢啲啦，你老闆。 喂，佢哋啊，根本 深圳嗰啲成日走去買嘢， 佢哋係嚴重誤導香港人噶。而家大陸啊，一聽到香港仲係金漆招牌嚟嘅，不過喺佢哋口中講到香港一文不值咁解嘅啫。 嗱， 跟住嗰啲叫狗官嗰啲叫咩啊？ 我有朋友新年翻大陸，喂，翻一過境俾人搶嘢，即係俾啲朋友衝過嚟搶曬佢嗰啲， 係香港嘅嘢， 香港嘅貨㗎， 香港嘅嘢。 根本咧，佢上高啲人咧，有另外一種變咗種嘅，由好崇拜你變做鄙視你。點解咧？心裏邊咧覺得而家我自己有錢啦， 係啦， 我就要鄙視你。但係其實心裏邊嗰句咧，都仲覺得啊，你條友仔啊，佢都仲有啲料到嘅喎。即係嗱，但係 佢唔敢鄙視，其實唔敢鄙視，佢只係咧學老毛， 係 係啊。即係喺戰術上藐視你，策略上都重視你嘅， 冇錯， 係嘛？ 購物策略上面特別重視， 係啦，甚至乎產品寫住咩健康康啊，嗱嗱聲買啊！今日你有冇睇金沙？喺大陸做嗰啲金沙啊，好似係化學味嘅。香港做啲金沙咧，係特別好食啲嘅。 我上次啊，喺國內啊，成班人啊一齊行過，見到有啲養樂多，大陸叫養樂多， 哦，益力多啊， 益力多，係咁我話。咁跟住一次佢嚟香港，我就話益力多好嘢啊！跟住佢話唔係啊，咪即係養樂多，梗係唔同啦！你哋啊上去睇，你上水睇下，一車車一板板過去噶，點解啊？其實可能真係一樣嘅，不過我就係冇信心，所以香港意志嗱不過又調翻轉，我都要講，你本身你裝備自己有一定嘅基本功，就唔好淨係靠香港兩個字，有呢啲嘢咧就真係唔撐得幾耐嘅。你一定要本身你有功夫。 其實唔係啊。香港的招牌可以撐耐啲嘅，不過由梁振英加上而家依班走狗，包括咩走狗呢？包括呢個袁國強、林鄭月娥、呢個財爺胡鬚仔，佢哋不斷喺度踩低香港，就話上面點好點好，香港咧已經冇曬價值啦。你如果唔北望神州咧，你香港玩完啦。成日講呢啲嘢，成日灌輸呢套思想。 我喺呢度， 呢班真係港奸嚟。 我喺呢度向佢哋宣戰，任何一位司長，如果可以同我辯論。有贏到嘅話咧，輸嗰個跳海，即係佢哋根本第一，佢哋冇翻過去，翻去個人民大會堂專車接送， 係啊，係啊，幾個更加， 佢今買一送一，你輸咗我陪你跳海，佢哋輸咗一個跳海得啦， 係啊，跟埋啦，唔爭 三個一盤三， 挑你袁國強而家 個個都得， 林鄭月娥， 任何一個狗官我哋都唔卸你啊，你呢啲人根本完全都唔識嘅。 如果有電台直播嘅話。咁唔多攞多兩個 cam， 如果係阿林鄭月娥，因為林鄭月娥咧隻眼咧永遠都唔會正面望人嘅。 係啊，佢嗰隻鹹濕眼咧周圍射嘅。 咁啊知道啦，口雖然知。喂，不如我哋講翻我哋上一次咧。 係啦，因為咧，我哋一定要，我哋一定要 訪問 訪問 阿大 N 嘅。 咁啊，幾唔便其後咧，訪問我。 上次其實都冇乜講到你嗰啲創業嘅辛酸。 主持人 off mic 話應，喂要繼續講呢個話題。 唔係，因為我驚講唔曬。 而家第三節。 嗱，因為咧，我哋可能要加少少時俾大 N 講多啲，因為而家差唔多時間夠噶啦。因為大 N 咧，唔可能係啊，唔可能俾佢。上多嚟兩次都講唔到佢啲，係咪？我哋一路講曬啲嘢噶嘛，係咪先 ？OK， 嗱咁上一次我哋講到邊度咧？有冇印象啊？大家 記得啦， 唔記得我 多記下先，應該係講到啱啱 Avengers 拆火之後嘅。 係啦，咁我都講啦，上次我話拆火之後，其實個人好失落啦，梗係。 我未拆開文，你仲有冇見翻嗰啲 夥伴 嘅？ 深尾都見過一下，有少少吐氣揚眉、意感還鄉嘅。呢幾年就冇啦。 係 呢幾年而家就反而如果再見翻， 個人沉實咗， 沉實咗，我自己都沉實咗噶啦。即係其實唔好打比啦，咁講真啦， 一樣嘅，即係咧，你好似拍拖一樣，以前條女飛起你嫌你窮。突然間你發咗達之後，你好想揸嘅林寶喺佢面前經過噶嘛？一樣嘅，個個都會有。 你好似有經驗喎。 唔係而家， 我冇錢啊！而家仲做， 而家就好 如果有你都會咁做。 咁經過咗嗰次失敗之後咧，其實我領略到一樣嘢啦。咁啊，就係話即係夾粉做生意咧，其實真係要各取所需。係 啊， 呢個各取所需咧就 你一樣強項同佢嗰樣強項唔同嘅。 冇錯。 咁佢要需要你，你又需要佢。 係啦。咁好多年青人係唔同啦，年青人佢哋就會係可能真係純粹係靠即係話，唉，理念一齊 娃娃啦。 所以咧，我如果而家睇一啲新嘅公司咧，其實好似上個禮拜咁樣，我都同一班年青人啱啱啲大學畢業，即係大學研究院出嚟嘅，咁有啲學校又有啲資助下佢哋咁啦。而家興嘅大學係中意培訓咁樣，有啲資助俾佢哋，咁佢哋攞啲項目出嚟，咁我通常問下佢哋個組合係啲乜嘢人， 係 咁。即係用我的經驗話俾你知，如果見到啲組合咧重複嘅話咧，咁我就會判斷呢間嘢咧都 即係問你想三個都有嘅，咁可能仲有機會， 冇錯， 仲有機會成功。 嗱，我其實有自己個 theory 嘅，關於一堆人點樣可以合作到。我個 theory 就好簡單啫，你嗰個係一個群體嚟嘅，人咧係一個群體嘅動物啦。其實咧你嗰個群體要 work 咧，首先你嗰個圈咧，你嗰堆 partner 咧要 formulate 嚟到一個群體出嚟咧係有 order 嘅。即係有隊長，你係會 subordinate， 你真係願意去接受嗰個人，可能係某程度上去話事 指揮。 如果你係連呢樣嘢你都係從來都唔會 接受，即係冇領袖、冇大台、冇組織咧，係一定唔會成功的。 如果你根本唔接受嗰樣嘢話咧，其實嗰個 formulation 一定係散嘅。 嗱，中啊，老細，你 係嘛？ 你講嗰 次，即係嗱，簡單啲嚟講，就係、是、所謂嘅平時啲人拆夥嘅時候成日話。呢、這個又扮大佬，呢、這個扮大佬，你係咪要話事？咁即係嗰啲咯。 咁正正就係啦。 個個都 係 大佬，咁邊個做細啊？ 我哋嗰陣時嗰八個人咧，因為八個都喺自己嘅界別咧，係出嚟不遜嘅。 獨當一面。 有啲係做叫 PM， 即係 project manager 啊。 即係咪個個都做大佬先？ 個個要做大，因為大佬嘅有啲 個堂口點有個八個創盤咧？ 係咪打交？ 有啲會低少少嘅，有啲會低少少嘅，但係有其實唔使多嘅。你有兩到三個嘅想做大佬嘅， 就大鑊 玩完㗎啦。咁所以咧，我而家我就算新夾嘅公司都好，我其實好中意而家夾揾人夾粉做新生意，咁啊盡量自己做少啲。咁我要同佢講，你歸乜，我歸乜，係。同埋咧做生意記住，唔好講啲晦氣説話， 係。 例如話你咁掂你做啊，係。嗱呢啲説話係無謂嘅， 係啊。 嗱嗰陣時我聽唔少㗎啦。 同埋一樣嘢打擊嗰啲叫做拍檔士氣啊！全世界你最叻，得你識，其他人唔撚識。 係啦， 依啲説話真係唔講得㗎。 因為咧， 你講出嚟好香啲拍檔㗎，明明可能係嘅， 好大鑊， 可能係嘅其實，但係咧嗰個説話講出嚟咧，一定嗰條刺咧係一世嘅記一世嘅。嗰啲那個拍檔嗰盤生意咧，唔會旨意做得成嘅，因為心裡面嗰條刺咧 掹唔到嘅。 系 掹唔到嘅，即系等于一埲墙，你钻咗个窿，你就算揾咩灰点揾都好， 唔系特墙可以真系揾得翻嘅， 唔系破镜装修， 破镜冇得重圆。 好啦，咁啊讲翻啦，咁啊跟住俾佢哋都叫做即系叫赶咗我走啦，又攞咗我啲客户嘅资料啦， 系 咁，因为啲资料我攞嚟嘅， 俾人起尾住， 起尾住 好阴公， 但系自己再都叫做 扫地， 收尾啊，好似讲咗呢段，我唔想 讲咗啦，讲咗啦， 我收尾又自己搞公司啦，又重新好啦，咁啊 讲翻你再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啦，咁啊搞都叫掂咗啦，咁但系咧。直至到2004年咧，咁我開始咧聞到陣味啦，咁咧就聞到咩味咧？咁啊，另外一個就要講啦，就係話做生意一定要變。有好多人咧就諗住 change， 哇！你做過奧巴馬4年， 攬住，好多人都會咁變嘅，生意一定會變嘅。攬住舊陣時嘅生意咧，咁啊唔放。我身邊大把，我都提一提，講一個又撐開講個故事。係，咁我哋咧，我僆仔年代咧，見到一個我哋叫。我哋嘅長輩啦，咁咧就揸住部我叫咪字機，咪字機係咩咧？係出一啲印，即係印一啲好靚嘅字出嚟，然之後咧就攞俾佢做直字，跟住去做印刷。之前嘅工序一定要做嘅。 哦，喂，佢嗰陣時咧，七十年代咯喎。 誒唔係，80年代。 80年代 用電腦出嘅，我淨 以前好多直字公司 嘅。係啦，我當佢偶像咁拜，因為咧佢有呢部咪字機好巴閉嘅。 係， 但係咧佢一路都唔長進，咁咧我都同佢講過啊，其實而家 Photoshop 1.0 出咗啦，不如你去學一下。咁咪可以提升間公司咯，佢唔使，唔使嘅， 咁結果 有蛇自然香， 有蛇自然香，跟住香咯，跟住就話誒、哎、傳統嘅排版唔會死嘅，咁結果自從 order 都執笠啦， 冇錯啦， 被數碼相機取代啦。 跟住 Macintosh 一出咗 ，Apple Macintosh 一出咗呢個 Desktop Publishing， 我叫即係桌上排版一出嘅話，全套冇曬。咁、跟住咧賣機賣剩，要朋友。接濟嘅 接濟度日， 咁其實我哋即係變係好需要咯。我一路都成日都提啲人噶，你要睇住個事物。好似頭先我同阿 Johnny 都好中意嚟話，我哋中意控下啲人。咦？你講乜嘢 啊？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呢度收緊風嘅，我哋喺度聽緊個市場嘅資訊。例如話，咦？由上海人嚟香港做嗰啲咩咩碧絲、 亮碧絲、 亮碧絲，到跟住廣州、佛山，跟住先到啊三水啊。 跟住重慶， 重慶 呢、這個呢、這個可以用一個軍事理論去講，就係、是、你要收取情報。 冇錯， 你唔收情報，咁梗係情況會有變啦，咁梗係會死得人噶嘛。 我唔熟國共內戰啦。 其實唔係㗎，其實唔好話唔好話去到咁嚴重，根本香港由你行出街嗰一刻，你都要不斷收集街上面嘅情報。 係， 因為咧，起碼就算你發唔到達，你都可以自保。是咪？ 咁我唔撐咁遠啦。咁我變咁同我撐收情報點咧？我有一次同我老婆過關翻嚟香港。咁因為我嗰陣時我做噴畫嘅，數碼噴畫嘅。咁我見到咧有個招牌佬咁啊攞住卷嘢，咁啊落嚟香翻嚟香港。咁我心諗撲街啦！我諗一樣嘢，連佢咁即係呢門檻變咗咁低 啊！ 你都識翻大陸，咁我攞只碟嗰陣時攞 M O 啦，或者攞磁碟啦，喺大陸印完之後，跟住真係揼骨。 系， 唔系特骨， 系 特骨翻嚟，印出嚟，印出嚟啦，抬埋翻香港，咁啊装啦， 系， 咁我谂，咦，我冇理由同佢斗噶， 系啊， 咁啊好好彩啦，咁我自己就去咗，一嗱，仲有一样嘢， 即系你见到人哋原来跑紧上嚟啦， 系啦， 你要谂办法超越佢啊嘛， 咁咧有一年咧，我就去韩国睇展览会，嗱，咁另外咧，大欣系好中意做一样嘢，就系、是、展览会，我系好中意睇，亦都好中意参与嘅。我想我過百個噶啦，即係就參與又好睇都好， 睇到市場最 update 嘅嘢嘛。 冇錯，所以我有幾集我都講我係展覽會。如果你問我展覽會，我都真係熟到不得之了。 係、係。 好啦，咁我見到呢個招牌，咁我去咗韓國睇個展覽啦。咁啊見到啲新科技，咁於是翻嚟就同揾咗一個同學，就問佢我有冇興趣搞。咁啊二話不說同我一齊搞。咁咧就開展咗我嘅另一個事業，就係而家我做緊個事業啦。係、嗯。咁咁當然啦，呢、這個事業係非常辛苦，因為從事科技，因為其實咧，我哋而家做緊嗰啲咧，即係唔講而家嗰啲啦，講嗰陣時我發展嗰啲咧，就係、是、一啲好似我咁，你都見過噶啦，有啲 projector 射落個地下度，然之後接個踩下踩下。 係啊， 零四年咧有啲互動嘅，呢啲係好新先進嘅。不過，我睇嗰間公司，心都執埋噶啦。咁，但係即係可能佢唔識變，佢亦都冇諗到嗰個生意嗰、那個。 我諗尤其是你呢個行業啦，即係你 I T 始終啲嘢係變得零舍快啊嘛。 更 加。如果呢樣嘢係科技嘢，係本身就係嗰樣嘢淘汰得好快啊嘛。 冇錯。咁咁嗰間公司我見到執咗啦，咁但係唔緊要，冇變咗我哋嗰、那個決心啦。我唔怕講啦，我哋零四年開始開發，咁好彩有間廣告公司頂住。咁、咧到2010年我哋先開始第一張單嘅啫。其實係過咗6年先攞到第一張。 都真係好犀利喎。應該唔耐啊，同一樣嘢。 好彩地 R&D 咯，咁耐。 好彩地，你話我好彩好，話我哋有軟件都好。我哋有間廣告公司頂住。咁我哋都調翻轉， 補貼到 而家間廣告公司咁樣咧，接近零噶啦生意。咁但係即係就我哋而家新嘅生意就可以 sustainable 一路都咁做。咁使唔使講埋直接講埋新？ 好啊，係講 你講得咪講咯， 因為我睇下再加時咋。 哦， 係咁啊，繼續 加啦，橫掂過咗啦，過咗時噶啦，你加啦，因為 加落去咯， 因為如果窄你都講兩句停咗咁啊，人哋覺得好似爭啲咁啊。 咁啊，講你有 講曬佢，因為我哋以後冇得加時噶啦。 OK， 咁啊，講埋少少啦。咁啊，跟住咧就唔好講而家先啦。咁啊，喺中間嗰個發展嗰度咧，其實都好多辛酸嘅。 要分享一下 咩咧？我另外一個點咧就話咧，就夥計出賣。咁我廣告嗰度咧，咁仲靠緊廣告，因為都仲叫食緊啲養分啦。咁都俾過俾啲夥計出賣嘅， 係啊，因為好容易有涉私幫生意 出賣法， 冇錯啦， 攞你出去接其他客咯。 呢、這個夥計真係經典啊！咁咧就話説我喺2000年至2004年咧呢段時間咧，我接咗香港某間汽水得兩間嘅啫，其實 唔係係咯， 係啦係啦 ，Michael Jackson 嗰只啦， 係 啦。咁咧就接咗佢嘅一個合同，就係、是、做拆全香港所有嘅燈箱。 所以啊，金兄咧，我係佢前輩嚟嘅。我係做呢燈箱，我諗全香港最多噶啦。同埋另一隻啤酒，啲酒咧就淡到阿媽都唔認得嗰只。咁咧我就做曬佢哋噶啦，全香港你見到都係我做噶啦。咁咧就我都係衰嘅，因為咧做呢啲嘅廣告咧門檻低，同埋咧啲夥計咧係可以咧真係立咗你個客之後咧，就真係咧就跟住咧自己開間公司，然之後咧咁都唔係話你開間公司就俾你噶嘛。我呢個夥計好嘢啦，佢諗到條橋，就夾埋我一個盤頭，就專登咧。我本來有一次咧有個佢有個 campaign 咧，要裝唔知500间士多的一些 banner， 就叫他不裝，然後呢一尾就向我的同事就說哎裝緊的裝緊的，直至到他打電話來給我，我覺得不妙了， 是 沒理由打給我的，是於是我覺得哇 那就是翹氣，不止叫客，只是因為我翹氣， 翹氣我，是就是他預埋呢一招做啦，所以其實呢個夥計我真係冇原諒過佢，我從來都冇原諒過佢， 因為佢唔止係 佢哋喺你尾住， 即係唔止係為咗自己嘅個人嘅發展而去叫走個客自己開一檔喎。佢直情係臨走即係仲要係懟你一刀， 佢差唔多係謀財害命 啦， 直情 懟你一刀 喎，謀財害命噶啦。 嗱 呢啲即係要開名嗰啲喎。 嗱咁我第一次咧，其實我原諒咗佢一次嘅，第一次咧 仲要唔係一次， 唔係佢之前試過一次咧，就自己接嘢做。咁有一個對我好忠誠嘅叫師傅啦，即係嗰啲裝工佬啦，我哋叫咩裝工佬、裝工師傅，即係外判嘅咧。佢同我講，佢話：喂，睇住個大 N 呢條友自己食咗有單嘢，咁我已經同佢講嗱，唔好再係咁做啦，我加你人工，加你底薪，加你嗰個分紅 commission。我試過有一次我開張票俾個 commission 係當年啦嚇零幾年係十幾萬嘅，咁我覺得哇，我都手震啊，大佬開十幾萬俾人。夥計嘅喎， 分 好啦，分俾佢，但我覺得應該嘅，即係 你接到生意咪俾你做， 我都唔少啦，咁即係好啦。跟住第二次就嗰次啦，我忍唔住啦，炒佢啦，一定要炒啦。跟住仲要勞工處告，跟住我仲話喂，佢食我啲客，不過個主任話冇㗎，你一定要俾㗎。佢食你客，你可以循民事。 唔係你其實當時應該唱衰佢嘅。等佢喺呢行冇得立足。 不過零幾年識咗我都冇用，因為我都未係律師。 同埋咧，我嗰陣時我比較咧就正面啲嘅，我就諗不如自己努力啲揾翻錢咪算咯。即係 你呢個分享好喎，呢啲係典型嘅生意上一啲 生意實有呢啲噶啦， 即係所謂陷阱位。 做生意一定會撞到呢啲嘢嘅， 會出事嘅位嚟。 出賣我當然唔係一個啦， 係當然啦， 有一就有二。咁我另外一個咧 就俾千千萬唔問嘅人出賣， 冇錯啦。咁今次呢個咧就有一個中學同學嚟添，咁我佢應該唔聽噶啦，所以唔怕講啦。咁啊， 好大鑊。 咁啊，見佢冇嘢做，咁啊大家傾開偈，咁佢見我嗰陣時身光頸靚，揸靚車，咁於是咧就兩個女同學，咁咧都係女同學嚟嘅。 哦，美人計， 唔梗唔係啦。 食有冇食？食冇食到？ 哇哇哇！ 食唔落啊！ 哦， 食唔落嘅。 明白明白，清楚啲好嘛？ 好， 節目質素下降。 咁咧就佢就覺得話有得做喎，咁啊。揾我，其中一個就話做，即係幫我做 sales。咁佢都好叻，其實好叻女嘅。頭一個月已經揾到，唔怕開名啦，加士伯 係 大客啦。 嗯， 咁亦都可以做曬全香港所有嘅燈箱，同埋 poster 係， 都揾好多錢。 嗯， 我都分好多錢俾佢，但係做咗一句之後，佢話唔做。 係， 佢話我想做翻印刷。 嗯， 咁我咁好啦。咁我嘅心態就唔會係諗住你係分我嘅。 原來就又係借咗你。 原來咧就同我嗰另外嗰個女同學咧，就一齊開間公司，就接曬呢單。 係， 咁都咁講翻啦。你話我左交好乜都好啦。其實喺呢件事之後咧，其實幾年後咧，其實我係原諒咗佢嘅。 唔係，其實即係點講做生意咧，你一定要提升你自己嗰個地位，係人哋取代唔到你嘅。因為你做一啲門檻太低嘅嘢咧，係人都取代到你嘅時候咧，人哋就會同成為呢個競爭者。 首先第一樣嘢，你好難制止你嘅員工有朝一日佢哋想自己做生意啊。 係冇錯，呢個世界公平 嘅。亦都我哋講到話，如果你要做生意嘅，你可能喺某個行業你掌握咗某啲資訊，你先去做啊嘛。呢個我都提倡嘅，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係難的。 不斷 upgrade 自己同埋咧。同埋你喺行裏面嘅地位咯，好多時。 所以咧，我點解2004年開始開發呢套嘢啦？咁講開發呢套嘢中間咧，我哋而家呢啲互動系統咧，咁我都遇到啲嚇唔開心嘢啦。咁我都俾我哋以前一個夥計喺街度見到我，佢話：咦，喂，大 N， 你係咪仲係做嗰套咁嘅互動系統啊？我話係啊。 喂，咁可唔可以做一套打飛機嘅俾我啊？我一路挫，咁嗰個畫面一路喺度出咯。其實佢哋嘲笑緊我嘅。咁當然啦，我舊年年尾咧，即係啱啱過咗冇幾耐，我公司搬啦，咁我喺樓下見到佢。咦？見到佢跟住，咦做咩啊？咁佢話：，唉，仲係做緊咩咩，即係冇變過嘅。即係嗱，我唔係話人一定要向上，但係即係不過好老老實實，你當年咁樣柴我。我一定會投射翻呢啲嘢嘅。如果你話我啊同你好，大家係冇 俾我咧，嗱老實講啊，我啊冇咁厚道啦。我見翻佢，唉，好彩當年你提醒咗我咋，打飛機喺上網我就唔得。不過我做咗乜乜乜乜工程，要數俾你聽噶啦。我一定係數俾你聽噶啦。 咁另外咧，其實我 等佢算啦， 點啊點啊頭算啦， 點啊頭。唔係，我都有同佢傾偈。 不過我都明嘅，即係可能你唔係主動同佢講嘢，不過有啲人就係咁噶啦。就是走過嚟點都仲要聊你講多幾句嘅。 我幫我幾開心嘅。頭先我話幫我叫判頭整壞我啲嘢嗰個咧，我又上過兩個月咧，我喺荃灣度見到佢。 係。 咁我見到佢幾老道嘅。 係。 即係攞住啲文件滿頭大汗啊，咁即係好似都仲好胃口奔馳咁嘅樣。係。咁個樣好慘，嗱，我自己都睇過。 睇得出㗎，個樣好惆悵啊！行出街嚇、啊，好似今晚個餐都冇著落嗰啲啊！ 擔住口煙個樣咧，即係好似就 生意失敗 失敗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即係嗱，當然啦，我唔係冇火，我啲火咧就用嚟咧令到自己咧更加要強大， 提升自己， 同埋咧要真學你話齋，要令到自己咧喺個價值嗰度。其實咧我都多謝阿 Tony 同埋阿 Johnny， 你俾咗我一個咁嘅機會講生意咧，咁咧就。令到我咧就有一次出 好多啟發， 咁我就咧就寫咗大約120個 point 做生意嘅， 犀利啊！ 你見到我面前個電腦，我真係寫咗出嚟嘅。咁我都分 呢就係老細嘅上進心啦。 咁 犀利， 呢啲 係我就自己一路喺架車啊高鐵度喺一路 drop 低啲 point 佢。咁啊，我未整理好， 將來整理好，我哋睇下可唔可以 po 上網啦，或者將佢公開啦。 我希望用口角， 我哋想。系啦，我哋遲啲咧就對住呢 專題 呢個就逐樣可以拎出嚟講啦。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每一個專題咧 咁樣啊，咪老實講做兩年都做唔曬，因為 我哋呢個節目係諗住長壽咁做落去。 唔係啊，因為我哋坦白講，任一個 topic 我哋可以講一個鐘頭啊嘛，將來都係做一個鐘頭。 係 咁唔夠做噶嘛。 唔緊要啦，到時再加時咯。 因為 冇得加咪翻嚟錄咯。 再睇下點啦，即係如果啲 like 咁少，我都唔諗住加噶啦。 因為最得意咧，呢百幾個 point 咧。每個 point 都有故事嘅，我唔係淨係講個 point 算嘅。 哇！依個 我係每一個故事，因為每個我都會係自己，我都係喺度咁樣 inspire 出嚟。 唔係呢個親身經歷。 嗱我今次講下先 ，Tony 唔好咁短時，我哋啲嘢錄咗咧之後會有人聽嘅，我相信。 係，我都覺得係。 你聽美好嗰方面，嗱， 你唔 like， 我哋而家即係可能 話俾我知， 可能係分享完我啲經驗，即可能係啲算係知識啦，或者學識。咁啊，每人會聽嘅。 其實咧，我頭先咧，我只係講咗一兩個 point， 不過嗰啲 point 我都未講曬佢裏面嘅重點。好啦，頭先仲有你話，其實我唔記仇啦，我記嘅。 嗯。 不過咧，我就要以感還鄉先自己。例如話，當我收到第一張嚟話1000萬美金嘅支票，人哋收購嘅話，我就會將佢影低佢，然之後我會 send 翻 WhatsApp 俾佢睇。 係。 多謝你當年嘅出賣。 係。 我先有呢一張1000萬美金，我喺呢度衷心多謝你。 係啱啊啱啊！ 我見到佢喺街咧，我唔會 boot 佢。我其實唔止一次噶啦，我都揸我 兜一兜佢嚇。 其實咧，我換呢十幾年都換咗好多車。咁啊，我每一架咧絕對係可以 boot 佢咧。然之後佢見到係熬嘅，但係我諗咁好低層次，同埋都唔代表咩啊。 下次咧就係如果喺百德新家見到佢咧，就揸個林寶 仔上嚟，就 車佢去。 萬一如果你係收到人哋 WhatsApp 俾你張相係多謝翻你轉頭咧，你會唔會驚咧？ 第一，我 因為我苦心問自己，我覺得我自己係唔會收到一張咁嘅相嘅。 嗱，因為咧講真啦，因為最大問題咧，以佢咁嘅性格咧，咁樣做嘢法咧，係唔長久嘅。 系啱啊！ 你記住， 你起得人哋尾住一次咧，人哋會提防你噶啦。 冇錯啦， 知道你係咩人啊？ 冇錯啦。雖然我冇唱你，但係咧，當然啦。其實我心喺佢個 server 度，我個 hard disk 度咧，揾到一啲佢澳門叫雞同埋泰國叫雞嘅相啊，影埋相添。我諗住擺上去，但係真係諗一諗下，即下陰德啦。咁呢啲同工作無關嘅，咁我就收翻埋啦，私德嚟嘅啫。咁我就收翻埋。咁但係即係我覺得。 點樣令到一個負面係變為正面？呢、個做生意又好，做人都好啦，其實都好有幫助。 其實咧好多時咧， 我哋嚟去呢個節目就係想鼓勵你，任何能量都好，負幾負變翻做正能量，你可以做到好多其他嘢。 唔係啊，好多時候咧，即係你靠出賣啊，或者靠呢啲咁嘅即係低三下四嘅雕蟲小技而發達，或者而揾到錢咧，係唔會長。 因為你冇一樣 你冇一種 core 嘅技術咧。去你只是靠一次的出賣，一年不可以次次出賣的嘛。 是啊， 是吧、你只可以靠一次出賣。 因為他那一次機會呢，是因為你不提防他。他出賣了一次之後呢，全世界都會提防他。哦，這條友以前就是靠起人哋美注。咁他的技術呢，原來就是在精於出賣那裡。咁人哋呢，就會有印象，就覺得他是負責出賣的了。 所以呢，做其他嘢的。Johnny 問個問題呢，在我立場來講，我不會覺得他會成功啦。即是因為你想下，還有你是這樣的人。你身邊咧人以群即係咩啊？群分啊，即係你 群分係啊，物以類聚， 物以類聚。 我先係喎，即係會唔會我諗緊會唔會我自己又收到一張人哋某個人可能好憎我話我做過某啲嘢啦，會寄張咁嘅相 俾我。咁啊，苦心自問，你要問下你自己。 苦心自問，我相信唔會收到嘅。 咁我都唔會收，咁因為其實我都知道自己邊咯。咁當然啦，都講翻而家啦。咁而家我做緊一啲總之係同科技有關嘅嘢，都講少少啦。咁啊係都叫做響行內都係龍頭。咁我都好滿意到而家，即係以我咁嘅講真咁嘅人生咁學歷，能夠咁嘅，即係所以我都講翻，只要有夢想，你一定要勇往直前，唔好聽嗰啲咩狗官講話你咩香港人唔掂啊！咁我都舐住香港呢兩個字，喺大陸都好多好處，咁所以勉勵下年青人。雖然機會係少咗，但你總要做㗎。 唔係年輕人，我哋都勉勵嘅其實。 唔係呢，唔係咩人都勉勵嘅，因為好多時咧，尤其是有一個人咧，佢係令到年紀咧已經係唔係問題啦，因為叫邵逸夫。1967年，佢65歲，佢先至創立 TVB， 佢先係第二次創業，第一次係拍電影，係咪？ 邵氏咁 啊。係啦，邵氏男，邵氏兄弟。所以咧，佢第二次創業咧係65歲，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有年齡嘅界限。冇嘅。但佢覺得冇嘅， 佢非常聰明啦，食正嗰、那個。你有冇人諗過做一個電視台出嚟係唔收錢？ 係 係嘛？嗰陣時有麗的呼聲， 麗的要收錢。 喂，大佬，點解我做個出嚟唔收錢啊？ 係 啊，佢睇到廣告呢樣嘢。 冇錯。 咁當然啦，嗱又嗰句，有好多生意模式咧係唔可以重複嘅， 係 只係一次嘅啫。 係啊，唔係啊，這個世界都話第一次嗰個就係天才，第二個已經係蠢才嚟㗎啦嘛。 係啊，所以做生意其實真係好多竅門，你要我講曬100多個咧， 冇可能啊！依啲我哋只能夠慢慢分享，你聽得幾多學得幾多就幾多啦。系嘛？亦都可能咧，我哋讲嘅嘢咧，有唔同人有唔同嘅领悟嘅。有啲人可能谂到啲嘢比我哋更加精妙嘅，都唔出奇。 系啊，我哋 inspire 下人， 我哋一种启发啫嘛。 inspire 我哋咯。 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听完阿大肥咧，系咁我都 inspire 咗我一啲嘢。咁 因为佢同你嗰、那个层次唔同，因为佢可能草根啲，或者佢变咗佢系因为做运输，甚至乎有啲以前做过走私，咁变咗佢接触嘅人同你完全系啱啱啱啱相反， 又系补充添，忽然间。 系， 即系补充就系大肥，其实佢嗰个生意其实都做得都几大嘅， 好大 的。啲车队系有好多车噶啦， 有几千万规模噶。 系啊， 做到 咁所以就系、 是，佢系一个由一个攞众筹做到而家个车队有几千万，呢、這个真系唔简单嘅。 所以行行出状元，唔好我所以都话啦，我听完佢之后， 所以如果真系如果你系唔明嗰啲嘢，你真系尝试下听人哋讲完，去了解一下先，唔好觉得人哋系吹水，有啲嘢可能你真系唔识，唔了解，你去了解一下先，唔好觉得人哋一定系喺度点你。 咁当然，不过呢个世界好多人系点你嘅， 唔系 要小心。 呢个世界好多人点你，但系亦好多人咧系唔识嘢嘅，即系老实讲啊，唔识就虚心啲去问。 大家可能唔知道我哋 讲香港 off mic 讲俾你听， 香港系好多人咧系。對香港呢個環境咧係一無所知，係好似小學三年級畢業出嚟咁樣嘅，出嚟就去麥當勞度煎豬柳啊，炸薯條嘅。 係，不過又係嗰句啦。總之人一定要向積極邊諗。即係我頭先講你俾嗰啲夥計出賣，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嘅。 係，我有邊個會開心俾人出賣？ 我同你講啊，我嗰一年 係 我都好多晚發夢發到佢。或者即係同佢即係好啲爭執啊，或者係或者一眯埋眼， 因為鬧交嘛，始終 同埋係對我打擊好大，因為我好信任佢。 首先咧，你即係俾人出賣，同埋咧金錢上好大損失， 超級大， 一定係好唔開心噶啦，係嘛？不過咧，你可以將佢變成你嘅原動力咧，呢樣嘢好難嘅。 系坦白讲，好多人 我怀疑有少少问题想问你，即系咁佢，你发现佢即系出卖你，其实有冇承认有呢件事？ 认， 我去认嘅， 认嘅，因为冇得唔认啦嘛，因为已经去到一个咧，即系已经烂咗出嚟。咁你我问点解你？即係因為嗰個人已經唔出現㗎啦，即係嗰個莊公佬已經唔出現㗎啦。咁我會記住呢兩個人。咁我當然啦。咁另外有一個所謂 designer 咧，就喺大集團度做嘅，就同佢係夾計嘅。咁咧，我有一次好記得㗎，受啲屈辱嘅亦係。咁咧有一次咧，我做完佢啲工程之後啦，我問佢追4000蚊票，跟住佢同我講話：大英，你好等錢使咩？你唔係咁折墮啊？ 咦？哇！呢啲對白好熟啊！每各行各業，當有人唔找數嘅時候，就會聽到呢句啦。你好等錢使啊 ，Johnny。 但係我話：喂，欠債還錢應該喎。 係啊。 喂，我幫你做咗嘢，要收翻錢應該喎。 係啊。 你唔好覺得我嚟黑喎。係 啊。 咁跟住我入嗰句， 佢咪就係用翻即係一個造成你好似係嚟黑咁，用一個好輕視你嘅態度，可能都係找條數，例如攞張 check 飛俾你啊， 咁我 啲人紙數俾你啊， 我又冇，我又冇話去現場收票，我都係叫 courier 收啫。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呢種咁嘅羞辱咧，對我嚟講都係一種歷練嚟嘅。 係， 同埋我都會佢個 WhatsApp 咧，我除咗俾我嗰個咁嘅夥計之外，我都會俾埋呢個設計師嘅。 系， 同埋嗰个庄公佬。 我咧，我可以教大家嘅。当你遇到呢啲咁嘅 case 咧，你就可以话俾你知，我等住喂狗嘛。你咁少钱，只能够系我嚟喂狗嘅啫嘛。系麻烦你啦，我啲狗唔等得噶。我一定咁讲噶，一定串翻佢噶。 系， 系咪？喂，而家你争人钱啊嘛，系咪先？我赶住攞钱去买狗粮喂狗，就系咁解啫嘛。 咁同埋，我觉得做生意都要有翻啲气节啦。即係你唔可以 死咗啲數未收添，忽然諗起 啊！有機會我再講下做戲，即係一個做生意有啲，即係有翻啲自己嘅骨氣啦，氣節嘅嘢。 好， 好嘛？ 好，非常好。 咁 嗱，今日嘅時間真係非常之豐富，亦都加時。咁咧嗱，下一次咧就係、是初九啦，就唔會有加時噶啦，只係做一個。 下次都係我哋三個。 係啦，下次都係我哋三個。下次大 N 繼續講翻你啲。 喂，會執正啲喎，喂。 你 哎呀，我諗咗啦， 我諗咗啦，你可以著踢絲頭。 我諗咗啦，長久以來，因為我都喺迷迷做過一段時間市長咧，我成日都苦惱著咩衫，所以我今次決定咗，我每逢星期二做呢個節目就著同一套衫，我就唔使諗。 係，你而家老夫子喎、 啊，麥當勞叔叔或者 係，我唔會為咗嗰日而特登諗著咩衫，所以著翻同一件。 你咪翻工著咩咪著咩咯，冇所謂噶。系咪先？依、這个唔紧要嘅，你我哋当放工，喂放工我哋 等你认唔到嗰集系咪同一集？咦，会唔会系同一个礼拜录嗰几集咧？ 唔系啊，我哋即系我哋本身有份正职噶嘛，我哋有嘢做噶嘛，我哋唔系咁无业游民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年初九见，今日嘅时间系咁啦。 好，拜拜， 拜拜。